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无论是将军还是政治家，总是需要感情的。在残酷的斗争中，这种感情有的时候比他的思想和智慧更能增强战斗力。常玉春一直在看着朱元璋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笑。听了李善长的一番话，他觉得虽然有道理，但还是认为朱元璋太受委屈了，于是站出来说： 元帅可以暂时不要什么王的名号，但还是得有个封号，就一个南京平章，太委屈元帅了。 冯国胜听了，想了想，也很赞同。南京古称吴国，不如就建议朱元璋称吴国公。想到这里，冯国胜说： 常将军的话很有道理，以元帅现在的实力声誉，封王早已经够了，只是不愿露其锋芒，为众矢之的。既然如此，是不是可以先封为公，作为一个过渡？这南京古有吴国之称，元帅不妨就暂称为吴国公，大家看看是否可行。 冯国胜说完，掉过头望着李善长。李善长说道： 好啊，吴国公我认为好得很，只是不知元帅意下如何。 李善长把目光留在朱元璋的身上，众人的目光也都看向朱元璋。 朱元璋笑嘻嘻地说：既然如此，那就叫吴国公吧。 这是1356年的春季，北面的刘福通为了分散援军对其宋政权都城的压力，扩大战果，开始分兵出击，派遣李武、崔德、景潼关入陕西，派遣毛贵进兵山东，而东面的张士诚则挥师南下，首先占领江苏的南通，接着渡江来到福山港，占领常熟、平江，并且将平江称为龙平府，迁来高邮政权，任命阴阳先生李行素为丞相，张士德为平章。而西面的徐寿辉也忙着将天完政权迁都到汉阳，公元太平，以倪文俊为丞相，分兵四处的出击，努力扩展到湖南、浙江、安徽等地， 结果在围攻军事重镇安庆的时候受挫了。面对三怒称王称帝，朱元璋一点也不以为然，有半点不平的感觉，当然谈不上要与谁去一争高下。此刻朱元璋心里非常清楚，无论是王也好是帝也罢，这些显著的声誉都得靠实力来支撑，若不其然终归会闹出笑话，比那戏台上下了妆的大王皇帝要可怜千百倍。于是他亲自率领东路10万大军往东进攻镇江，他要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地扩展地盘，增加自己实力。镇江东南的常州当时被张士诚占据，闻言的朱元璋取了南京以后又马不停蹄地往镇江奔来。张士诚急了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元朝残留的这些城镇一个个让朱元璋占据，在他的心里这些城镇在元军败走以后应该是归他所有。这么想着，张士诚便派兵从西北往镇江进发。此时镇江的守军是元朝大将定定，他见朱元璋率10万兵西来，张士诚率14万南来，知道守城无望啊。为了保存实力，他不等着西面南面两路军到来，便带着全部的将士弃城往北逃了。朱元璋大军先行一步已经开进了镇江城，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这才来到镇江城下，看到城上刚刚挂起姓朱的战旗，不由得又气又恼，气急之下亲率大军攻城。徐达急忙往吴国公府禀告，现张士德率兵12万兵临城下，想要攻城如何办呢？朱元璋与李善长正在商议战事，听到徐达汇报便问李善长如何办呢？李善长说，江浙乃富裕之地，尽在张士诚之下，想要与中路军来争雄必夺之方可立足，与张士诚的战争势在必行，如今我夺元人的地方，他来攻我也正是好事，国公不妨修书一封，愿与之修好和睦相处，再做定夺。朱元璋问，我们本来要夺张士诚的地方原来没有借口，如今他来攻我正是天赐良机啊。这时候朱元璋令人拿来纸笔书写道，龙平王兵多将勇所向无敌，不久将可称雄天下，如今我朱元璋托龙平王之福占了镇江，能与龙平王东西相邻实在荣幸，希望我们能相互支持互不挑衅，这实在是莫大荣幸。书写完毕，朱元璋叫来乌梁刚要吩咐，李善长阻止说，哎，请国公择门前最粗的猛士卫兵去最好。朱元璋似乎有些明白，于是啊也没有多说话，让吴良留在身边，然后让门前的一位匆忙的卫士前去送信儿。朱元璋派出卫兵知道他不能生还，连忙与李善长冯国生来商议拒敌于门外的事情，不多一会儿便听人来报 张士德杀了那士兵。已经重兵将镇江团团围住。此时的朱元璋对于如何打退张士德已经胸有成竹，为了稳妥起见，他还是非常诚恳地征求徐达的意见，问道：情况如此，将军以为该如何办呢？徐达听了回答说：如此不仁不义之师，再多120,000又何以害怕？只是等到他再骄横两天，倒是一鼓作气，一定可以将他歼灭。将军所言极是啊，兵书有言，骄兵必败。朱元璋夸赞了徐达，下令紧闭城门，养精蓄锐，再让他骄狂两天。到第三天，朱元璋下令大开城门，全军出击。沿贩子出身的张士诚，自泰州起兵以后，势力不断扩大，特别是高邮一战大败元军，此后势力更是发展迅速。江浙一带富庶繁华，胸无大志的张士诚占了平江，便一味地追求享乐。身边的妻妾有上百，陪玩陪吃的人那是数不过来呢。因为一直以来顺风顺水，他不知道这是因为元朝太过腐败，已经自己将要把自己灭亡，还认为是他张士诚的力量强大无比。那这样一来，他自然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，而朱元璋对待张士诚又是请和信，又是紧闭城门，张士诚更加认为朱元璋胆怯不堪一击。几天攻城不下，张士诚并没有半点警惕，更是没有担心，只是烦闷的很，便令妻妾们跳舞来给他解闷。这些妻妾们跳的舞啊，叫天魔舞，哎，这舞蹈比较邪门啊。跳舞的女人的身上只能有一些装饰物，跟全裸没有多大区别。张士诚有着怪癖，喜欢欣赏女人的身体，特别是让许多赤身裸体的女人站在一起比较，他看着非常惬意。这些衣着十分裸露的妻妾从他面前跳过，张士诚瞪大色眯眯的眼睛，然后注视着他们的同一部位，有谁能撩动他的芳心，他便抱过来亲一口。正荒诞的无以言说的时候，有人来报朱元璋的军队杀过来了，真是气势磅礴。徐达可是憋足了劲儿，养足了这100,000大军一起杀过来。张士诚的军队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，就死伤惨重，往东南逃去。人们都说打了胜仗的将军都会一样的高兴，而朱元璋这时候却是非常冷静，连攻克南京后的那点喜悦也是荡然无存。看着张士诚如此不堪一击，他想到原来张士诚的勇猛顽强，他清楚自己往后要打的仗还有很多，稍有不慎便有被打败的危险，实在是不该有半点懈怠之心，而是要花大量的精力去考虑如何打赢下一场。他把这些想法一一的说出来，讲给各位文臣武将听，使得大家都有了危机感。朱元璋趁势鼓励大家对下一仗提出看法，于是他的议事厅里又热闹起来了。李善长率先发言：从目前的形势来看，北面的扬州，东南面的常州、江阴，西南面的铜陵、池州，这些都可以去打， 冯国胜听着问他：“参议的意思，我们只有分兵出击吗？”“ 暂时分兵，三面出击，可以夺得更多地盘。” 朱元璋征求一下常遇春的意见。常遇春开口说：“我看分兵应该可以。”说到这时候啊，他见徐达要说，便打住话头，只是具体如何还没有想得特别明白，想听听大家看法。说完以后啊，他就示意徐达。徐达望着常遇春说：“ 我知道常将军已经想得很清楚，要听听我的看法，我就大胆说出来。我认为现在各路诸侯包括元朝，不是相猜相持相争，就是内部争相夺权力，这对我们是一个天赐良机，趁此分兵出击，可以迅速扩大地盘。” 朱元璋听非常高兴，征求了李善长、冯国胜的意见，立即下令李文忠元帅去北方小打小闹，徐元帅亲自出马西南方向趁胜出击，常元帅向东南大举进攻。吩咐完以后，朱元璋高兴地说：“ 你们就各带着本部兵马，我与参议官暂时回南京，听候各位元帅的佳音。” 张士诚做梦也没想到，他的军队打元军的时候一直是所向披靡，遇上朱元璋的部队怎么竟是这么不堪一击呢？在徐达与常遇春强大的攻势下，自己落得个弃城而逃。军士们拥着妻妾成群的张士诚一路担心受怕的逃到常州，还没有立足，又听说徐达已经杀过来了。丞相李行素进言说：“ 常州无险可平，如今敌军士气太盛，隆平王还是往江阴去为好。” 张士诚听点了点头说道：“ 丞相所言极是啊，本王就暂时去江阴。” 说到这儿，他将目光转向到他的弟弟张士德的身上。 朱元璋也就那么几万兵，前天不过是趁我大意侥幸得胜，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振作，好好守住常州。 大哥放心，小弟一定会尽全力，常州一定会坚如磐石。 张士德那是咬着牙说：“ 好啊，有你这句话，大哥我就放心了。” 张士诚拍了拍小弟的肩膀，说完便率领妻妾仓皇地逃往江阴。张士德送他的大哥到城外，望着一路远去的尘烟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到江阴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张士诚非常的累，什么话也不想说。赶走了江阴县知府，在知府的床上倒头就睡。醒来的时候，睁眼看到胡美人那张娇美的脸，他久久地注视着这张脸，想起自己起义不久攻占平江的情形。想当初啊，他亲自率领4000勇士趁夜翻过平江北门城墙，与守城的援军激战，他不知杀了多少人。他杀进了府邸，这时他的军队已经攻破城门，一些将士都来到他身边，他率领着他们一直向前杀。在一间豪华的卧室里，他看到从垂落的帘子里露出来一双玉腿，将士们把他拽出来，知道这是脱银的小妾，举起了刀。他看见这张娇美的脸，喝住他们，带着这位胡美人来到军营。那时他打得非常漂亮，平江总兵脱银被乱军杀死，副总兵哈散带 投河自杀。接着他一连攻下昆山、嘉定、崇明、松江等地，可是这一次却输得这么惨，输在一个后起的小字辈手里。朱元璋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龙平王咬牙切齿地说。这也惊醒了睡梦中的胡美人。 陛下，臣妾怕。 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什么可怕的。然而朱元璋实在太可怕了，张士德争不了气，他根本守不了常州。他的近十万人马在徐达的乘胜追击之下不堪一击。在与徐达常州城下的第一次交战以后，张士德便丢下了上万具尸体，带着残兵败将往南逃了。他不敢随着张士诚往江阴走，于是来到常熟。张士德知道这里也不可能守住，但还是咬着牙再次挺下，于是传令下去，坚守常熟，有临阵退缩者杀。徐达一面派人往镇江送捷报，一面在常州整军歇息。徐达呀，也是懂得用兵之道的，更明白朱元璋要趁机迅速扩大队伍的道理。凡用兵之法，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。他提起孙子这话，对穆英说，我们这回要是张士德全军的降服，这才是上策。徐达主意已定，便开始拟定降服张士德的计划。这徐达呀，是朱元璋小时候的伙伴，比朱元璋小四岁，投军不到一年已经显示出过人的军事才能。这以后跟随着朱元璋统领大军南征北战，功劳卓著，在所有的武将之中是开国武将之首，被封为信国公。后来呢，还军北平，戍守边防，朱元璋尊他为明帝国的万里长城。可惜啊，徐达刚刚五十岁出头的时候，朱元璋怀疑他权大，欺胁朝廷，赐了一碗鹅肉吃，然后全身溃烂死去了。当然这是后话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